买一箱送两箱，再送千元话费。每一瓶的瓶盖上都带有防伪编码，保证滴滴真酒，滴滴好酒。400710888888，400710888888，承诺免费送货上门，验货满意付款，不满意直接拒收，不收取您一分钱。说白了就是让您不花一分钱，只要一个电话，确定要了再给钱，保证到消费者的权益。订购热线一定记好，400710888888，立刻拨打进400710888888，400710888888。 您即将收听的是《大城小事》。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落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刘继彤。 根据前方线报啊，这个现在这个据说啊，南锣鼓巷那边已经开始下起了大雨。反正我们电台这边确实还没见着雨飘下来啊。 但是也是这个非常的接近了。 对，眼看着这雨就要过来了，不知道大家伙儿那衣服收好了没啊？窗户关好了没啊？就别往屋子里烧雨是吧？ 对，别烧着。 但是确确实实这个因为天气的问题哈，包括这个我们现在看出来这个交通指数也不是特别乐观啊。这全路网交通指数差不多能达到8.8，是严重拥堵的状态。 基本上都是红色。 对，所以说下班回家的朋友也别太着急了，既然路况上已经是这样，那咱就平平安安安安全全的先到家。 哎， 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这个聊聊大城里的小事儿。首先啊，要跟大家说这么一事儿。 什么事儿？ 开学这个要上课，上课呢有作业。除了作业之外啊，对于刚刚入学的新生来说呀，还有一项他们躲不开的课业任务。 是什么？ 军训啊。 啊，对，这个不管是大学呀还是 中学、高中， 哎，初中也有。 是啊。 对。 所以啊，昨天凌晨4:20，一声急促的哨音就划破了黑暗。来自外交学院和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的100名大一新生迅速就穿上了军装，打起了小背包，披挂上挎包、水壶、子弹袋、手榴弹，这还有什么工兵镐等一共50斤的装备，就奔向了指定的集合地点。 知道了，这是夜间紧急集合 啊。这个指挥员一声号令，卧倒，空袭演习就开始了。 就是怎么来应对空袭。 哎，行进当中的队员们迅速就扑向了路边的草丛，分散隐蔽好自己，机警地观察周围。刚刚躲过空袭，又伴随着几声爆炸声。 好家伙， 这四周立刻就腾起了橙黄色的烟雾。 这是有遭到了袭击啊。 这队员们赶紧就把枪和头盔放在地上，用20秒的时间迅速就戴上了防毒面具。并且用15秒迅速通过了所谓的毒气地带。这毒气加引号啊。 好家伙， 演习。 嗯， 为了完成这些啊，就这仅仅才是开始，队员们还要负重50斤徒步进行20公里的拉练。 你看看， 这大家伙可能疑问了，你说哎，这现在也不是战争年代，这一家就这么一个宝贝儿，身体能吃得消这样的这个演习训练吗？这次特训当中啊，其实还有20名姑娘呢。王教官就表示说啊，别看这是姑娘，人家这几个姑娘的表现啊，一点都不让人觉得失望，还特惊艳。 是啊， 外交学院国际法专业的大一新生江欣彤就说自己啊，平常就喜爱体育运动，暑假的时候每天坚持晨跑2公里。 哎， 所以啊，这军训20公里的徒步对他来说不是事儿。 天空飘来5个字，哎，不对，你这是4个字。 天空飘来4个字。 4个字。 不是事儿。啊，对。根据了解啊，这次高校的学生军训特训营啊，其实是头一回办。 哦。 自愿报名，筛选之后确定100名学生来参加。特训营呢也打破了传统军营或者基地的训练方式，根据现代战争的特点，首次增加了生化演练、 空袭防御这些实用性科目。 这有点像那特种兵了。 哎，此外呢还设计了什么紧急集合、拉练、战术情况处置、架设帐篷、宿营、寻找水源、土木作业、挖卧设掩体这些科目训练。 这家伙， 哎呀，这个根据介绍啊，负责人还表示，明年啊这个特训营规模将会比今年进一步扩大， 嗯， 扩容到20所学校。 嚯， 未来呢也有希望在全市的高校都推广这种模式。 哎， 这回大学军训就有望告别踢正步、唱军歌、站军姿的老三样。 你看，这也是让学生们能够更加欢迎 啊，是吧？ 嗯， 这你看人家又什么这个挖掩体， 哎， 要开始练射击，还防空袭。我记得我军训那会儿，这老师还教官还教一什么前方原子闪光卧倒。 哦，防那个核袭击 啊？对，前方原子闪光，你要做的事儿是什么？向后方卧倒。 哦，不能往前爬。 哎，前方有闪光，你得躲闪光，朝那反方向。比如说教官说右后方原子闪光， 那就得向 左前方扑倒。 嗯， 哎，这当时这很多同学左右不分，前后不分，一时还真反应不过来。 没错，这都是知识。 是， 嗯， 这个军训也开始了哈，很多这个大学生们也告别了父母的怀抱。这个，哎，这没吃没喝，还是上那去磨练意志去了。可能很多学生在这过程当中特期盼今天这天儿， 哎， 下雨就好了， 能休息吗？ 下雨就能拉回去唱歌了，是吗？ 哎，有的时候也是下着雨还接着练， 还得接着练， 也有可能啊。 其实知道军训的意义是什么，我估计这些大学生们也就好接受了。 其实不管是那个老三样，还是现在改革出来这些新项目，都是为了锻炼你的一种能力。 是，不过这个步入社会之后，确实发现哈，这个军训当中吃那些皮肉上的苦啊，那确实那不算是什么苦。 哎， 磨练的还是大家伙的意志，因为以后的人生路免不了有各种各样的委屈呀、挫折呀，其实也是锻炼心理的抗打击能力。 没错， 是吧？要不然今天也借着这个军训的话题，就和大家聊聊，您原来参加过军事训练吗？ 哎。 上学的时候也行，参加工作也行，包括您自己有当兵的经历，都行。 哎， 聊聊您曾经参加过的军事训练的经历啊。这大家伙儿可以将您的互动内容发送到我们的订阅号啊，在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关注并留言。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您曾经参加过的军事训练。 那么在这个过这个暑假以后啊，学生们采取这个军训啊，是训练在生活当中的一种适应能力。 是， 哎，那么真的在生活当中，有些东西我们其实就没太注意它啊，就是但是呢，你就谈不上适应不适应，可是它真的会让你要知道了这个背后的内幕以后，你真的有点不适应。 适应不了。 怎么回事啊？ 什么事？ 这个我们都出去啊，这个到外边这个住过店，对吧？不管你是大的酒店也好，还是小的旅店也好，他都会是给你准备齐全了这些床上用品，然后让你来这个休息。但是呢，这个你平常在这个不管是高级的还是一般的酒店里，你看到那个洁白干净的床单，你知道它在哪儿清洗吗？ 不是有那统一的大洗涤公司给清洗消毒再给摆回来吗？ 哎，你看现在这个社会服务啊，都是这个成龙配套，全都专业化了。 那是一条龙。 嗯，那你像那个饭店那个盘子碗有专业公司给清洗，这酒店的床单还有这个被罩啊什么的，还包括枕巾，啊，包括那些浴巾也有专门的清洗公司。 嗯， 但是啊，您见过这些清洗公司他们是怎么清洗的吗？ 怎么清洗的呀？ 哎呀，这个日前记者呢，就是也是接到了一些这个群众的反应啊，就顺藤摸瓜，到了一个这个叫什么小圣庙啊，在这个是在什么呢？在通州区啊，就这一带，据这个居民们反映说，这儿竟是这个清洗公司啊，但是他们清洗的这个卫生条件太差了，弄得到处都是脏水，给这环境都给弄得乱七八糟的。记者来到这儿以后，开着车刚进了这个村子，就看到道路啊变得很难走，七拐八拐的穿梭当中，终于发现了几家紧邻着啊，这就可能是那种牌子房吧，挨着有好几家这种所谓的洗涤厂。那么这些个洗涤厂非常的隐蔽，也没有门牌，这个也不写上是干什么的，某某某洗涤厂没有。这个进了大门以后，就有人非常警觉的上前盘问：“哎，干什么的？哪来的你们？怎么回事？这不让进啊？”哎，这记者呢就说我们是什么什么什么酒店来的 我们也想上你们这儿洗涤这些东西啊，哎，这考察一下业务 啊。 在这几个人将信将疑的目光当中，记者就快步走进了洗涤厂的车间，一看，好嘛，这车间呀不大， 并且里边非常灰暗，四周围的洗涤设备发出了轰轰的声音， 正干着活呢， 干活呢啊！满眼望去，这架子上四处散落着所谓的待洗以及洗过的床单被罩，有些平铺着，有些就直接被裹在这个包裹里。有几名女工扯着那个所谓的洗过的床单，啪啪这么一抖，然后往旁边的那个储衣篮里咵嚓一扔。 这是洗完的呀， 洗完了，那就上哪晾去？要不知道是不是还要烘干呀，是怎么样的啊？这个车间里呢，这个记者一看，到处都脏兮兮的，而且苍蝇到处乱飞。 哎呦， 又到了隔壁的另一家所谓的洗涤厂，情形和前面这差不多，只不过车间呢暂时处于停工状态，没有工人，只有随处堆放着的那些待洗的衣物和满天飞舞的苍蝇， 也没好哪儿去。 哎，这家工厂的员工说了，这洗涤厂啊，我们一般都是夜里头上班，哈、啊，洗好了以后白天给客户送过去。记者在这家洗涤厂里发现了时下比较流行的像什么易待洗的那个洗衣产品、 嗯、 啊，就是他把负责收集起来然后 送这儿来了， 送这洗，还有一家知名的五星级酒店送来的待洗的床单。 哎呦，这触目惊心啊。 当然这个就是有这种规范化的，就是说这种这个专业化的服务，这是好事儿、嗯、可是这个服务是不是应该把它做得更加到位，让这个质量更加的高呢？是吧？您这个这样的这个洗涤出来的这些床单被罩送到五星级酒店里，这个时间长了是不是也会把这牌子砸的不怎么样？ 就是啊，这现在确实发展的比较快啊、哎。据说这个洗涤业行业也是有自己的法律法规的， 嗯、 但是有这样的法律法规啊，这有没有监管，大家能不能按照法律法规来行事，这又是另一回事了。 其实，在之前就有人反映过说，这个刷碗、这个刷杯子 啊一次性 清洗 餐具， 哎，有清洗不干净的。 是 这个大家呢，有的时候还特别的注意，到这饭馆吃饭的时候，把这杯子呀、碗拿出来以后，重新再接点水洗一洗。 嗯， 说你这饭店、酒店里的床单被罩，你怎么把它拿出来？再洗洗呢，哎 呀，所以说这个别让大家伙儿这去了哪儿都提心吊胆的呀、 嗯、 是不是？这既然这个事情已经得到了曝光啊，希望能够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注意。当然这些这个服务部门，比如说这些酒店啊、 嗯、 包括这些这个线下线上的这些流行的这个洗衣的网站啊，包括这些品牌也好啊、 哎、 这个您是不是得看看您合作商的这个资质啊？ 没错， 您了解这情况吗、 嗯、 不了解咱就换一家，要是了解了还这样，那您这责任可能也脱不了干系吧。 对了， 十多名黑车司机啊，打从今年七月起就盘踞在望京西长途公交站，以强关公交站的站门啊，并且谎称公交车今天出车祸了，今天不发车，这种方式啊，把乘客骗到他站外来去乘坐他们自己的黑车。 这也太猖狂了。 昨天记者从朝阳警方获悉啊，最近以高某为首的十多人团伙被警方抓获。 哎，这太应该了。 家住在河北的刘先生啊，在望京的一家写字楼上班，每天呢就在望京西站乘坐长途公交车回家。但是打从今年七月开始，刘先生乘坐这个长途车，经常就被一伙人围攻。 哦， 张先生说啊，这伙人言语威胁，并且接二连三的强行关闭公交站门，另外呢还抢夺公交站的工作人员那个喊话那大喇叭啊、 嗯、 话筒，说那个这去河北的那个都别不用上公交车了 啊 这车出车祸了，上不了了，不发车了，那要坐车跟我们走。 这不是这就跟打劫差不多吗？ 你说原本啊，从望京到河北的长途公交车那票价才32块钱， 嗯， 但是啊站外的黑车不仅不让坐公交车啊，强行把他们掳上黑车之后，黑车收费100块钱 一个人呢。 刘先生说啊，这价格简直就明抢啊。 嗯， 最近呢刘先生和有同样遭遇的乘客实在是忍不了了，选择了报警。 这个实在是太猖狂了。 是经过便衣民警的多天蹲守，警方发现啊，每天下午3点到6点呢、啊、十几名男子驾驶黑车停靠在公交站外，并且轮流进入公交站，采取强关公交车站门或者抢夺公交车站工作人员喊话筒，谎称去河北的公交车出车祸，今天不发车，这种方式。 嗯， 根据办案人员介绍啊，经过讯问，团伙成员呢对于扰乱公交车秩序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而且根据嫌疑人供述，这个团伙啊以高某哥俩为首，大部分都是河北人，他们利用晚高峰时段，采用多种手段在望京西公交车站强行拉客，把原本每人32块钱的长途公交车票价提升到面包车每人50块、轿车每人100块的高价。 目前呢，高某等七个人呢，因为涉嫌寻衅滋事罪，已经被朝阳警方刑事拘留。 嗯， 金某等五个人呢，因为困扰秩序而被治安拘留。 这个一定要做到这个，把他打消他们的这个气焰，打下去他们这种气焰，让他们再也不敢去出现这样的这个猖狂的行为，这才是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 真的是朗朗青天，岂容你在这撒野？ 哎，这不成车匪路霸了？ 那就是啊。 那么今天这个我看这个微信微博上比较这个受大家关注度啊热度比较高的还有这么一个事情 啊， 这也是发生在咱们北京的这个事儿啊，这个人民大学知道吧？ 嗯， 这是 名校， 名校啊， 嗯，高等学府。 对，人民大学的一位教授啊，孙家洲教授，在这个网络上吧，哎，这个公开了这么一封绝交信。这可能大家也知道了， 是 跟他自己的一个学生啊，叫做郝向鹤啊，这个就表示我不要这个学生了 啊， 咱们俩绝交吧。这个作为一个师傅啊，我估计他们是一种研究生的这个师生的关系， 老师师徒关系。 哎， 嗯， 老师要是说发出这么一封绝交信了，这个叫清理门户啊，啊，开除自己的这个学生， 嗯，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师生的矛盾到了一定的程度了， 忍无可忍了。 嗯，那么孙家洲教授的这个公开信上就说了，说这个郝向鹤呀，曾经在微信上对北大的教授严步克教授，还有人大的另外一位教授韩树峰教授，是无端的嘲讽 啊！这学生还不仅得罪了孙老师一个老师， 哎，他并没有得罪，严格来说啊， 啊， 他并没有对自己的老师，对孙教授有什么这个啊，这个言论，或者说他不好， 啊， 他是在这个自己的微信里头评论这两位教授 啊， 结果孙教授觉得，哎呀，这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我怎么教出这么一个学生来啊？这个在微信当中，这当即就斥其为狂徒，说你凭什么？你有什么资格去讽刺那两位这个学术界的这个权威 啊， 两位教授啊？ 嗯， 哎，这公开信里，这个教授孙教授也介绍了一下情况，说这个学生自报道之后就在微信上屡次发布攻击他人的言论。那么孙教授呢是为此很不安，也曾经提醒过劝他说你呀，不要这么锋芒毕露的， 嗯， 你就说你研究生嘛是吧，你现在但是你毕竟你还是学生啊是吧，你这个要平和处事， 这事做的不合适， 哎，你不能说这自以为是的老说看不惯人家这些老教授，你就在那儿是吧这个讽刺人家。哎，孙教授说我自以为啊，作为导师在劝导他的时候已经是苦口婆心了。 嗯， 在公开信里孙教授表示自己是已经忍无可忍了，只能是公开宣布我干脆我断绝与你的师生关系啊， 这学生教不了了， 哎，这我教不了你好家伙，你这别的教授你都看不上了，那你说我这教授我跟他们水平差不多，我怎么教你呢？所以这个孙教授也是无奈之举啊，说这个我已经告诉他本人了，我会办理相关的终止和他师生关系的这个手续，因为人家也是考研考上来的嘛，是吧，学校录取的嘛，如果真的解除这种师生关系的话，也要履行一定的这个手续， 不带这学生。 哎，那么记者在网上呢也检索了一下微信截屏啊，这个确实显示这个学生曾经在朋友圈发布了像说指责说严教授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是吧，还有 不太好听， 哎，还有说这个劝这个一些后来的这个学弟啊要考研的这些朋友说你们千万别考我们学校 啊， 我们这学校让北大来的这些垃圾老师给怎么样怎么样了， 这话说的已经很过分了， 没错，这个咱们就不再赘述了啊，反正是挺难听的。那么昨天上午，自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的这位好同学啊，这个当事学生， 姓郝的同学， 姓郝的同学，对，在网上也发布了一个所谓的情况说明， 当事人出现了， 哎，对，他说是自己，就他解释啊，就是说我这个议论我是发在我的这个微信的这个私人空间里头的，啊，说话确实随便了一些，哎，这个还在情况说明里头说，这个其实评论呢只涉及到了这些。作者的学识能力，没有人格攻击啊，出于一种学术对学术前辈的这个尊重吧，只是放在私人空间里发表。 这个郝向鹤的尊重方式不太一样。 这个私人空间，现在这个微信的这个空间很难说是不是私人空间，因为你在这个朋友圈里这么一发布，这一转发，它马上这个就扩散了。 但是他对于别人这个尊重的这个方式哈，也不知道是谁教的。 对，到昨天晚上7点多的时候，名为郝向鹤2015的微博发布了署名郝向鹤的致歉信。 哦， 宣布收回上午的发布的所谓的情况说明， 那个又不算数了、 啊，这个不再继续的这种解释了。其实这个解释多少带有一点狡辩的这种性质吧。哎，他这个这次发布的这个致歉信说的非常诚恳，说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妄议前辈师长是多么的年少无知，并且表示深刻检讨，痛改前非，认真学习，还恳求严布克和韩树峰两位教授以及被波及到的老师的宽恕，恳请孙家洲教授能够继续容留自己完成学业。哎，这个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当然，这个是俩事儿啊。这跟这两位教授道歉也好，还是说您对于这个教授的学识能力的抨击，还是人格攻击也好，与你能不能跟孙老师一起哈、共叙这个师生之缘，这其实是两回事儿。 这首先要做到那一点，才有可能进行后边这个步骤啊。 对， 我们也特别希望这位这个学生呢，就是一时出于一种年少无知的， 真的是因为年纪小， 哎，对这种冲动，哎，能够知错就改，那当然还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哎，但是你想，得什么样的学生能给老师气急成这样啊？ 这也挺奇葩的。 我还挺心疼这些老师的，你真是为了这样学生操心了。 好好的这个教育他们吧。 大成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成。 大成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成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成才是生活的大成。 大成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成小事》。 欢迎继续收听大成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刘继彤。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说的是您曾经的这个军事训练的经历啊。 哎，大家怎么说？ 张耀辉说军训没什么印象，但印象深刻的是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学农劳动， 呵， 步行好几个小时，哎呦，当时以为好远啊，到麦田帮助农民伯伯割麦子，然后再步行回家。 您说这也是有年头的事儿， 虽然挺累，但非常开心呢，不用上课。 好 啊，这开心。开心不是因为割麦子，开心是因为不用上课，是吧？ 那个确实那个时候，这个因为在我上学的像小学那会儿还有这样的这个劳动， 啊，是吧？ 哎，这个可以说也是这个挺确实能够到这个广阔的天地里去一下，这个去锻炼一下， 啊， 这特别是一个好事。 你这学农的孩子才能认识什么是高粱，什么是玉米，哪些是麦子，哪些是，这你说现在学 生现在难点了， 韭菜跟小葱搞不好可能都分不清楚。 哎，现在这样的地方是越来越少了。 那要去只能去菜市场了，是吧？ 哎，是。 月满乌兰西的那河牙说，当军训已成往事，曾经的姑娘小伙儿，该忙事业的忙事业，该成家的成家，大家都各奔东西。 对啊，军训完了就各奔东西，还4年大学呢。 但是偶尔看见孩子们军训啊，还是会回首往昔，会想到一起玩的兄弟们，会想到曾经的那个女字旁的她。 哦， 不过啊，到那时候大家还青春懵懂，没长开呢。每当看到上大学的时候，哎呦，大家伙那个黑呀、白呀、胖啊、瘦的，心里五味杂陈。当然，现在大家伙都出了的人面人。人模人样的，这词儿用的，那个您朋友听完不会跟您绝交啊。 这位是刚参加完同学聚会，有可能。 这个回忆起青春的时候，总会有良多的感慨嘛，是吧？我就记得我当时军训的时候啊， 怎么样？ 高中军训，那个时候啊，特别惨。最后一年我们用那个沙土操场，在我们军训完了之后，整个操场就翻修，铺那个塑胶跑道和人工草坪。 哎，你们是最后一波用沙土的。 对。但是军训的时候9月份啊，那大家伙都知道我北方人啊，这有风沙呀，这一刮土起来的时候，比如说啊，我是一班的，我就看不见二班的方阵了。 是啊， 就哎，那一摸耳朵眼鼻孔里全是沙土啊。 哎，等到这个风刮过以后，大家站在对面互相都不认识了。 这回家洗的时候，真是那个洗池子里啊，全都是沙土。 哎， 那没办法，就泥孩嘛。 对， 好就好在我所有的学弟学妹们再没有受过这样的苦。哎，塑胶场地和塑胶跑道没赶上啊。 沙土也未必就不好啊。 但是我磨练了意志啊。 没错。 那是最起码学弟学妹们不知道耳朵眼里有沙土怎么清洗吧？ 现在皮肤多好，那会儿磨砂吧。 嗨，跟这没什么关系。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您的军训经历哈，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路况和广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路 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子又该保养了，少说七八百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九七六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更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装房子购建材就到百安居，精选商品低至8.5折，签约装修最高再送15000，15000，详询店内。 安居百安居， 自驾存美景， 用它； 事故找证据， 还用它；行车那些事儿，安全放心交给他。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气压是轮胎的命门，直接关系到行车安全。你最珍惜的一切都在这四个轮子之上。装一套铁将军胎压，实时监测四个轮胎的安全，换来的是一路的平安。想到安全，想到铁将军。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一起来关注路况。目前西二环阜成门桥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而目前的东二环东直门桥到朝阳门桥南北双方向车多，建议大家提前绕行。路面上情况暂时就是这样，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聆听好了。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刘继彤。 前天晚上7点多钟啊，在朝阳区垡头路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市民万先生开车等红灯呢，就被一名男子啊，这个时候持刀砍伤了左臂。 啊哈！ 万先生说，这名男子事发之前曾经开车2次试图超车，没超成。 哦。 根据了解啊，这名男子砍人之后开车跑了，所驾驶的车辆还是一辆套牌车。 这个也属于比较猖狂的。 这前天晚上7点多钟啊，这名这个万先生啊，吃过晚饭，这个开着车，垡头路上高高兴兴开车呢。 嗯。 一名男子啊，驾驶着红色的小轿车，就在他那个车的后方左侧车道。这名男子一直开着这个闪光灯啊，而且还多次按喇叭就想超车，特别吵。 嗯。 这干超也没超过来。等开到垡头卫生服务中心那十字路口的时候，这不万先生停车等红灯吗？这个时候对方啊下了车，远远就看着拿了一个棍状的物子啊冲向了万先生，就是一顿乱砍啊。 好家伙， 万先生说啊，他往车里砍的时候我才看清，这哪是棍子呀，这是刀。 太可怕了。 万先生说啊，对方骂骂咧咧先砍车，这万先生一害怕就赶紧摇上车玻璃吧。 嗯。 这名男子又举刀向万先生的身上砍过去，他说啊，我感觉这是要往胸前砍啊，我就下意识拿手去挡啊。 嗯， 这名男子总共砍了3刀，万先生的左胳膊被砍的是鲜血直流， 这是持刀行凶啊。 而且啊，当时万先生还不是一个人啊，他那副驾驶上还坐着妻子杨女士呢。 嗯， 目击了全过程。 好嘛， 人家杨女士说，整个过程就总共就几分钟，我都被吓傻了， 吓坏了。 他说啊，这名男子所持的是一把30厘米长的砍刀。后来呢，这名男子拎着刀就回了自己的车，掉头逆行跑了。 好，太猖狂了。 昨天下午记者就在朝阳急救中心看到啊，万先生躺在病床上输液，左胳膊这是厚厚的纱布就缠着，而且那个血哈已经渗透出了这个纱布。 嗯， 而且左胳膊上还能看到一条长约3厘米的划痕。 好家伙。 万先生说啊，自己的左臂肌腱被砍伤，有一个大约2厘米长3厘米深的伤口。 嗯， 当天就做了缝合手术。而医生开具的诊断证明也显示啊，这个万先生有刀刺伤、肌腱损伤、骨间背神经和 背动脉挫伤， 伤的还不轻。 哎呀，这万先生的这个车啊，状况也特别的惨，这到处都是裂口。经过清洗啊，这车座和车缝还是能看见万先生的血迹斑斑。 嗯， 根据了解，这名砍人男子的车呀，确实是套牌车。昨天晚上，警方也表示，两名司机呀，确实是因为行车问题引发了纠纷，其中一名司机被砍伤，逃跑那个还没抓获呢。案件的具体情况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 哎，无论如何，这个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在这个路上呢，一定不要开这斗气车。 你说这多大的气？而再说怎么能随身携带砍刀呢？ 哎， 这管着刀具。再说你套牌车， 遇到了一个歹徒啊，这是。 是吧？这身上这么多问题，这么多毛病啊，这个我估计跑不了。这个迟早还万先生一公道，还是祝愿万先生能够早日康复啊。 哎，比起刚才那位万先生来讲啊，下边的这位张先生呢，算是稍微的幸运一点。那么他呀是这个中秋节快到了，要给这个自己厂子里的职工发点福利。 哎，这是一老板。 发什么呢？那买点月饼吧。 应该的。 哎，他就以食品厂的，就是自己的这个厂子的名义，从一个市场出租的摊位那儿花6.19万元啊，这个买了由。这上边标着写着一个咱们那个北京老字号的这个公司生产的这个稻香村月饼，结果呢买回了以后发现是假货， 哎呦， 于是这个张先生呢就向这个工商部门去投诉了， 6万多块钱不是小数。 对呀，张先生认为这个市场出租的摊位是卖假货，就构成了欺诈，要求这个市场按照3倍来赔偿。 嗯， 因为有这么一个消法里边有这么一个规定。 规定。 哎，但是这市场说我不赔三倍，我凭什么赔三倍啊？你告我去吧。哎，张先生就只好把这个市场诉到了法院。 法院怎么说呀？ 法院呢，经过一审啊，这个二审一审的这个一个怎么说一个过程吧？哎，这个来去。认为张先生是食品厂老板呀，他买的6万元月饼并不是个人消费呀，所以不受消法保护。张先生不服，就上诉了。到了上诉到一中院以后，哎，这个经过这个法官的判断啊，说消法明确了消费者应该有消费的需要，而产生消费的需要呢，这个他买的这个商品那就是以接受服务为目的的，不是为了把这商品或者是把它卖了，或者从事生产去获取利润，不是这样的目的，那就应该视为消费者。 是， 因此呢，张先生买的月饼。买月饼这个行为应该视为消费行为， 那就是说这个赔偿应该给。 哎，一中院二审判决市场赔偿张先生18.57万元，那就是3倍了。 啊，那确实哈，还好这张先生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没有放弃。 对， 哎，确确实实啊，这个大家伙儿这个在买东西的时候啊，眼花缭乱的包装千万不能迷惑了大家的眼。物理还是要看清花，尤其是进嘴的东西，更是一定要加小心。 哎， 那个特别火热的什么老字号啊，那些品牌什么的，更是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咱到正规厂家，到那个信得过的大品牌的商场啊，包括直营店，咱去买那些这个信得过的品牌，是吧？ 哎， 昨天6点多钟啊，朝阳区农光里14号楼前啊，这发生了一起事故。这昨天中午，记者就赶到了事发现场啊。这个原来啊，是有一辆正在进行压路作业的工程车，那工程车下面的地面塌陷。车沉啊，这车一下右前轮就陷入了地下，车子失去平衡之后倒在了14号楼身上。 这个车歪了 啊！这个事发现场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啊，确确实实车轮子是完全陷在了坑中。好在啊，这14号楼啊现在进行施工呢，楼里边没人居住，楼体呢也没有明显的损坏，也就是墙上啊有掉了漆。 哎， 墙啊楼啊人是没事，可是啊这一辆出租车遭殃了。工程车吊臂上正在吊装的四块巨石滑落，边上有一出租车啊，出租车的车头被大石头直接砸中。 那就肯定变形了， 半扇挡风玻璃都碎成了蜘蛛网，车顶都给砸瘪了，车里的副驾驶座位都给压变形了， 够惨的。 围观居民说啊，早上5点多钟就听见有施工的声音啊，响了半天之后听啪一声，然后就什么声音都没有了。早上9点多钟我们再起来一看，哎呦，工程车怎么倒楼上了呢？赶紧啊，现场就封闭了，生怕这大坑再塌陷给居民带来困扰。 哎， 这个现场施工队的队员也说啊，这个当时啊确实这个发生了这样的事故，好在啊当时车里的司机没受伤，及时就把车停下来，没让事态继续恶化。记者呢也在事故现场看见了这个出租车司机韩师傅。 哎呀，愁的蹲地上吸烟呢。 这个就是天灾人祸呀， 我真是够倒霉的。哎，我你说我还没出车，邻居看着我车出事了，告诉我的。你说我这车肯定也得大修，你说怎么办呢？ 得商量啊。 反正离开现场的时候啊，这个施工方呢已经跟记者说啊，联系了救援车辆，等待进一步的救援。等把工程车拉出来之后，人家就会把大坑给填补上。 嗯， 预计啊今天晚上就能给修好。 哎，好， 坑修好了，赔偿该给得给啊。 哎， 这韩师傅 还得商量。 您遭罪了。 嗯。哎，这昨天晚上11点左右遭罪的还有大兴西红门镇的一个小卖部。 怎么了？ 啊，因为冲进来两个男子，这个抓起小卖部里的王女士的包就跑，这包里的可装着她一天的营业款700多块呀。 哎呦， 哎，这个王女士赶紧就报警了。那报警之后，在附近巡逻的大兴分局巡警支队三中队范凯警队的民警就迅速赶到。两个嫌疑人呀，就跑到旁边的树林子里头了。民警们经过搜索，把这个嫌疑人李某和张某就给抓住了。这个时候，据报警，仅用了20分钟。据这两个人交代，9月13号，他们刚来北京啊，这个路费花光了，找不着工作，没钱。一看这小卖部里啊，就有王女士一个人，又挺偏僻的，就决定晚上来抢点钱。目前这俩人已经因涉嫌抢劫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了。 你说有手有脚的，找不是没钱花了，就想着去抢劫。这路可以歪着走，是心不能走歪了，是吧？走错了路，咱可以回头，是吧？希望这两个年轻人能够迷途知返。当然，这晚上啊，单独出行的女士朋友，还是一定要加小心。 没错， 是吧？ 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啊。 对，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互动话题，说的是您的军事训练啊，你记忆当中是什么样的？不安博心说，俺没有军训经历呀、啊。他不是我太小，而是我太老了。 嗯， 不过我经历的年代啊，比现在的军训更磨练，更值得回味。 哎，你看， 过来人， 你这个经历是非常宝贵的。 是，又见青天说啊，参加工作前进行过一次岗前军训， 哦， 一共7天，实际3天，正不走什么都会啊。由于年岁不一啊，这职工们岁数不一样，所以啊，强度没有学生那个那么大。 主要是产生一种那个团队的那种感觉和精神。 哎，没错，大家也是互相熟悉的过程哈。 没错。 这个二马说，我们当年那叫野营拉练。 这不错。 这野营拉练就得拽出去，一走走好远哈。 没错。 这个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互动啊，也让我们大家让我们了解到了这个每位朋友们这个年轻的时候曾经这个形形色色的人生经历哈，让我们觉得还挺值得羡慕的。 没错。 非常感谢大家的互动，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季彤， 今天的大城小事就是这样，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再见， 明天见。 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咱们要关心啊，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点， 到六点， 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这名材料没挑战，最快1分钟放宽，网络电话每天都能办。 平安普惠，专业让贷款更简单。 10100000。 公益日盛装饰，专注品质家装18年。 邮储手机银行转账免费了，2015年全年邮储银行全国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进行行内硬币转账，跨行汇款均免收手续费，更多精彩敬请关注邮储银行一路有你活动。 中信银行带您逛中网，62开头中信卡经专属渠道购票享15%优惠，更有小额沙娃签名同款球拍达标获赠，微信关注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回复中网报名吧。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